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讲到，在元朝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31年，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白莲教起义。那在起义开始之后啊，朱元璋并没有参加起义的打算，他呢还是在这个皇觉寺里当他的和尚。然而正是元朝的那些镇压起义的官吏们促使朱元璋参加了起义军。怎么回事呢？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当中啊，元朝的军队如果吃了败仗，那是要被上司处罚的，而且处罚的还非常的严厉。你想啊，这个起义军他也是挺厉害的，哪儿那么好打呀？但是这个镇压起义的任务又必须要完成，于是这些元朝的官吏们就毅然决然的决定拿老百姓开刀。既然自己没有办法打败起义军，那就把那些他们可以欺负的，而且平时欺负惯了的老百姓抓去交差，把这些老百姓当成是起义军杀掉以后去请功。这个做法可是太恶劣了。这个时候摆在朱重八面前的形势那就更加严重了，如果不去参加起义，那很有可能哪一天就被某个官吏抓去当这个起义者给杀掉，然后冠以张三或者李四的这个起义军的名字。但是投奔起义军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在战斗当中被元军打败了，那也是性命难保，所以朱重八也挺矛盾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什么信啊？谁来的呀？是朱重八小时候的朋友汤和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个汤和也是朱元璋手下的一员大将，将来我们会讲到很多他的故事。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汤和说呀，自己已经做了起义军的千户。什么叫千户啊？大概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队长这一类的这个军官。汤和在信中希望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两个人共图富贵。朱重八看过之后不动声色就把这信给烧了，他当时还没有去参加起义的这种心理准备。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他的师兄偷偷的告诉他，已经有人知道了他看这起义军信件的这件事了，准备要去告发他。这下朱重八可被逼上了绝路，接下来是痛苦的思考和抉择。现在朱重八面前有三条路：第一，守在寺庙里；第二，逃跑；第三，造反。朱重八也拿不定主意呀，于是乎他就找了一个人来问这个人有什么意见。这人是谁呀？他叫周德兴啊，在后边我们还会经常的提到他。周德兴似乎也没什么太好的主意，他给朱重八的建议是算一卦，看看哪条路合适。这叫什么主意啊？哎，在当时啊，很多人却都是通过这种占卜算卦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一次算卦的结果是什么呀？这个卦签上说呀，捕逃捕守则不及，将就凶而不防。什么意思呢？哎，这意思是说逃跑和待在寺庙里都不吉利，要是去造反呢，哎，可能还没事啊。这回朱重八就明白了，自己是没有退路了，自己不过是想要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种上两亩地孝敬父母，但是呢却做不到。父母担负着沉重的田赋和徭役，没有一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活，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自己躲到寺庙里吧，不过是想混口饭吃，可现如今又要被人告发，可能掉脑袋，这简直是忍无可忍呐、啊！那就反了吧。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 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谁又愿意去打仗啊？那在活不下去的时候，这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它的灭亡。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宿命。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也许啊，他们还有着各自的各种各样的打算，但是他们确实是别无选择。那现在呢，因为汤和的这封信使得朱重八也走上了起义的道路，那么汤和也就成了朱重八的第一个战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还将陪着朱重八一同走完这条艰苦卓绝的道路。然而汤和也绝对不会想到，他自己居然是唯一一个陪着朱重八走完这条道路的人。元朝至正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52年，在濠州城守城的郭子兴啊，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的思索着对策。濠州城已经被元军围困了很长时间，这样下去是坚守不了多久的。就在这个时候呢，郭子兴手下的军士前来报告说，报大帅抓住了一个奸细，请您给我令旗，我们要去杀这个奸细。如果是以往啊，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让士兵直接拿了令旗杀人就是了。但是今天他居然开口问了一句，嘿嘿，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奸细啊？军士回答说，大帅，这个人说是来投军的，您说现在周围都被元军围困呢，哪还有人来投军了呀？他呀一定是元军派来的奸细。郭子兴也差点笑出声来，投军？元军都快打进城来了，还有来投军的？这个借口可真是不高明。他不禁起了好奇心，想去看看这个奸细到底是什么人，怎么笨成这样啊。于是郭子兴就骑着马赶到了城门口。这回啊，他看见了一个相貌奇特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呀，这个人的长相那是地包天，下巴突出，更奇特的是这个人他的额头也是往前突出的，这具体的形状嘛，大概就类似我们在这个武打片里看到的那有些人使的那独门兵器月牙铲呀，上下凸，中间凹，就是这个长得脸像月牙铲的人正是我们的主人公朱重八。那位说了，你怎么知道朱重八就长那样啊？我呀是参看了这个史书上朱元璋的画像。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问朱重八说，你是奸细吗？你来干什么来了？朱重八很平静的回答说，我不是奸细，我是来投军的。郭子兴是哈哈大笑啊，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啊，还有人来投军？你呀不用狡辩了，等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杀头。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够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慌乱，这也是郭子兴平时的乐趣之一。但是今天在面前这个人的眼睛里，他只看到了镇定。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呀，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于是他认真的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他来的时候，郭子兴才明白，面前这个人他真是来投军的。朱重八给郭子兴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于是他没有把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让他去当汤和的手下，而是把朱重八直接放在了自己的身边，来当自己的亲兵，也就是相当于警卫员吧。在军队里，朱重八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才能，和其他的士兵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也非常的冷静，思虑深远啊，这个特点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朱重八这个人呢很讲义气， 有危险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往上冲，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崇高的威信，再加上他同乡潘和的帮忙，那么朱重八当兵两个月之后就被提拔为九人长，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官衔。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朱重八是非常称职的，他不像其他的士兵从不贪图财物，每次得到战利品都献给郭子兴，如果得到了赏赐就拿来分给手下的士兵。由于他很有天赋，自学过一些文字，稍微有一点文化，分析问题很准确，郭子兴就渐渐地把朱重八当成了自己的智囊，朱重八在郭子兴军队当中的地位也逐渐地重要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朱重八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璋啊，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灭元朝的利器。那朱元璋把自己比喻成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20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汤和。在军队当中，汤和算是个奇特的人，他在朱元璋刚参军的时候已经是千户了，但是他却非常尊敬朱元璋。在这个军营里头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官职高出很多的汤和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身后，而且毫不介意他人的眼神。而更奇怪的是，朱元璋似乎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来也没推脱过，没认为我走在千户大人的面前是不是有点不合道理啊，从来没有过。我们在这儿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他知道朱元璋远非池中之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吧，他很识时务，或者说他是个伯乐，他准知道朱元璋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那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使得汤和能够在后来的血雨腥风当中幸存下来。在军队里，朱元璋娶了妻子，与后来的众多妃嫔相比，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她的父亲姓马，是郭子兴的朋友。后来呢，郭老先生死了，把这个女孩啊托付给郭子兴。这个女孩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军队里的人都叫她马姑娘。就这样，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而郭子兴呢则就多了一个帮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朱元璋当时这种心情啊应该是非常的喜悦，因为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他饿了有人给他做饭吃，冷了有人给他送衣服穿，哎，有家的感觉那是非常好的，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娶妻之后，朱元璋也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吧。哎，他干的还不错，对于某些喜欢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朱元璋是非常的讲原则。由于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大家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可是上天偏偏就不让朱元璋舒舒服服的过下去，不久的将来他将面对更大的麻烦。什么麻烦呢？主要问题是郭子兴的成分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还真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起义。当时啊，在濠州的统帅除了郭子兴之外还有四个人，以孙德崖为首，而这四个人呢都是农民，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过了没多久啊，这个矛盾爆发了。有一天郭子兴在濠州城里头逛街， 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绑了票了。这些人似乎对索取酬金之类的事儿没什么兴趣，把郭子兴是打个半死，然后关了禁闭。朱元璋得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啊，赶紧到孙德崖家里去要人。这孙德崖还装傻呢，这是奇怪呀、啊、这你这郭子京，你是你岳父被绑架了，咱赶紧出去找去呀、啊、你上我这儿要什么人呀、啊、是不是，我又不是认识这个绑架的人，而且我要是知道了这些什么人这么坏绑架了郭大帅，那我就把他们杀了，我跟他们是不共戴天。哎，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朱元璋只把参与打人的军士带到了孙德崖面前，并且告诉孙德崖说，你的那些贪污公款胡乱报销的烂账可都在我这儿呢啊，你自己看着办。于是朱元璋从孙德崖的地窖里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郭子兴救出来了。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跟着这些人是不会有前途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比他能力强。对于郭子兴这么一个性情暴躁不能容忍的统帅来说，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常在身边的。终于有一天，他找了个借口把朱元璋关了起来。落井下石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郭子兴的儿子就是这某些人当中的一个。他吩咐看守的士兵不能给朱元璋送饭，想要把朱元璋啊活活的给饿死。但是朱元璋的妻子善良的马姑娘为了救朱元璋啊，把刚烫好的烙饼揣在怀里到牢中探望朱元璋，并且给他吃。每次胸口都会被烫伤，但是每次他来看朱元璋都要给他送吃的。哎，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啊。郭子兴毕竟还不想杀朱元璋，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放出来了。朱元璋经历了这件事之后，终于下了决心，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一定得决裂。他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郭子兴呢也就顺水推舟，非常高兴的答应了。这就是朱元璋霸业的开始，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朱元璋奉命带兵攻击郭子兴的老家定远。从这一点呀，可以看出他的岳父实在是存心不良。当时的定远呀有重兵把守，估计郭子兴是打算让朱元璋去呀、就别再活着回来了。但是朱元璋毕竟是朱元璋，他找到了援军的一个缝隙，结果是攻克了定远，然后又在援军回援之前撤出。此后他连续攻击怀远、安凤、寒山、洪县，四战四捷，锐不可挡。在召集了壮丁之后，朱元璋来到了中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东面。这儿可是他的老家，在这儿呢，他遇见了24个来找工作的人。这24个人，那素质可是相当的高。在这其中，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前边说的您还记着呢吧？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除了这些人之外呢，其他的都是朱元璋的亲戚，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呀，什么本家的叔叔，娘家的舅舅，还有兄弟家的子侄，姐妹家的外甥，全来了。很快朱元璋的直属部队就有了700人。什么叫直属部队呀？那就都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当朱元璋再次回到濠州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所以他向郭子兴提出了辞职。哎，郭子兴挺高兴啊，认为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离我远远的了，不会威胁到我的地位了。那么朱元璋离开了郭子兴之后，他又将怎么样的发展呢？咱们下回接着讲。